众朋友大家早上好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，我是吴金浩。 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圆圆。 嗯，今天呢是周二了哈，这个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。白天呢阴有小雨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风是六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3度，湿度60%。夜间呢是阴转多云，偏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温度呢是13度，湿度80%，尾号限行3和8。同时也提示大家，今天呢，凭我这个多年的对天气的了解啊。应该是有雨，出门记得带伞啊。 人家天气预报都已经写得很明白了，今天呢确实是有雨的天气。 但是人天气预报没提醒你打伞啊，对不对？ 是是是， 观测天气今天可能需要带伞 啊。真是很机智啊。 对，而且 感谢你的关心啊。 对，一场秋雨一场寒嘛， 是 吧？越来天气越凉了，出门的时候您多加点衣服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好被子。 嗯。 好的，那说到这天气凉哈，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心啊也会凉，对吧？因为一些人和事儿，哎呀，心就慢慢的逐渐的凉了，凉透了。 嗯， 用一句小品里话，就拔凉拔凉的那种感觉。 对， 对吧？ 或者是那种没有来由的， 嗯， 可能就是因为季节的这种变换， 悲秋， 所以呢，这心情就会不好。 对， 或者是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会影响到你。 哎。那今天呢，一起来说说，不说这不好的事儿，咱说说治愈你的这些事儿，对吧？治愈您的这些人或事物，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，来说第一条资讯，那就是中国天网新系统能够准确地识别可疑人物的特征。那么我国呢也是最新实时行人检测识别系统首次曝光了，不仅呢可以实时地检测区分出机动车、非机动车还有行人，而且呢还能够准确识别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种类， 嗯， 以及可疑人物的年龄、性别、穿着， 嗯， 这也真的是很高科技呀、啊。 哎， 所以呢这个中国天网工程呢，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嗯、对，这样才能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吧，是吧？继续往下关注，我们来看看中国建筑梦之队有多牛啊，3天就起一层楼。来看看那个吉隆坡呢，双子塔不远处啊，有一座新的标志塔，正在以平均每3天一层的速度，从中国工程师手中拔地而起。这是目前呢，中国在海外建设的最高的啊一个楼了。建成之后呢，总高是452.37米，而项目外籍人员的这个员工啊，最开心的事儿就是能学到世界最先进的建筑技术。 嗯。咱们中国技术走向世界哈。 嗯， 接着来说这个事情呢，和十一旅游可能有一点关系，沾一点边儿、 哎嗯、 但是实际我觉得它本质上说的还是方便面。最近一项调查说了，说这个月入20000以上的出国旅游者占到了42%以上。 嗯 啊、而且他们会选择携带方便面。有数据显示说，截止到2016年的9月份，22%以上的家庭呢，城市家庭购买过高端方便面。月收入20000以上的出国旅游者，42%以上会携带方便面。那么，面对外卖兴起等因素的困境，个性化高品质的方便面现在呢，正在推动着行业的消费升级。 嗯， 方便面或者说方便食品行业5年来连续下跌之后筑底回暖，正餐化、外卖还有泡面，你可以有所选择。 哎，有所选择了。虽然我是那种基本上一年点不了一次外卖、泡不了一次面的那种人吧。 嗯 啊，这说实话，真的，我刚才你在说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方便面和外卖碰在一起，我会选哪个？基本上都不会选、啊，基本上啊， 你可能平时勤俭持家嘛， 哎， 所以生活当中这些都不太需要，不沾边儿。 对，基本上我是属于那种早上起剩碗牛奶，晚上把米饭泡牛奶里再继续吃那种人。 优秀的小伙子， 这有点太抠了吧？这 好姑娘们看过来啊！ 对，再来看看那个乌鲁木齐啊。刚才如果说咱们这儿这个天气变凉，咱看看人乌鲁木齐第一秋冷到要穿秋裤了。那昨天上午的时候呢，乌鲁木齐的这个室温啊。这个已经是降至1度了，上班的人们冻的是畏手畏脚的， 不少人甚至是穿上了羽绒服、毛的衣啊，戴上了口罩，围上了围巾，仿佛是在过冬天。寒潮过后呢，这个、乌市呢也是将迎来第一轮的升温，新一轮的升温啊。本周四呢，最高这个气温也会达到20度了，又到了穿秋裤、脱秋裤、穿秋裤，这种乱穿衣的季节了。 是，咱们北京马上也要进入这样的一种阶段了。 对，28月乱穿衣嘛，这都9月份了，怎么还乱穿衣呢？啊。 接着来说，这是警察叔叔啊，现在真的要全能才行，不仅要会抓坏人，还要会做题。 哎， 最近呢，一位4年级的小朋友有一道数学题不会做，哎，这个我看了之后，我也是， 怎么了？ 就被这道题给难倒了。于是呢，孩子是找爷爷帮忙，爷爷也发愁啊，用手机扫了扫，还没扫出答案。于是呢，这个他们村这个他们的这个村警叫徐叔叔，刚好是上门走访。于是呢，在警察叔叔的辅导之下，孩子算出了答案。这要感谢万能的警察叔叔。 对，这题， 咱俩都不敢轻易挑战吧？ 对，我先数一下这零吧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，1200万平方米等于多少公顷？等于多少平方千米？最后这答案可能比较好算，去掉1000就对了。对吧？去掉1000就还算了，还是让这个警察叔叔们帮忙吧。 是，警察叔叔辛苦啊。 对，有时候咱们真的啊，有你说，老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学的一些知识没用啊，但是你看看有时候其实也会用得上， 对 是吧？ 对对对。 再来看看女子晒两人合照问像不像啊，没想到竟是失散40年的亲姐妹。两女子呢，在温州医科大学呢司法鉴定中心办事大厅相拥而泣呀。他们因寻亲认识啊，当时呢就是有许多人说你们俩长得太像了吧，啊，特别像。妹妹呢也将这个合照晒在朋友圈里，开玩笑跟大家说像不像。结果他们竟真是亲姐妹啊！妹妹也说了，她还会接着寻亲，想知道根儿在哪里啊。 这也确实是这个。血缘的这种亲情啊， 对， 割舍不断哈。 哎，有时候缘分啊，也是这种割舍不断。 是， 因为我正好啊，前段时间，你知道就是在这个无意当中聊天聊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吗？一个产房出来的，当时出来就我们俩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同时 哦， 当时一块儿出生，但是谁也不认识谁，只是就是他母亲有印象，这个旁边那人姓吴。生出来，然后呢我妈妈好像有印象，当时有一个产房也是跟他一块儿生，也是一男孩。后来呢我们俩就聊天，就是说到这个一块儿在坐一块儿吃饭，就是说大小嘛，说谁岁数大谁岁数小，然后说哦88年的怎么样，一说到比如哪年哪月，一说哎同年同月同日，后来同一地方，我说你在哪儿生的，一说地方，哎，后来我说咱回去问问吧，没准还真认识。一问还真是这么回事，同一产房出来的。 哎呀，太有缘分了， 特别巧。你看，这30年之后， 而且那这个和你同年同日生的这个朋友，他是之后也是成为你的朋友了，是吗？要不你们坐在一起聊天呢？ 对呀，就是成为朋友之后才知道嘛，很神奇吧？ 对 对，特别神奇啊。我就在后悔，怎么当时不是一个女孩呢？这么多年青梅竹马的梦想就要实现了。 哎呀，好哥们儿也是难得呀。 对啊。 我们接着来说，这个是月薪2000元的环卫工人，每天呢会省出1块钱来帮助别人。长沙环卫工叫唐师傅，他呢是每个月的工资只有2000块，母亲已经73岁了，家里边的妻子也是这个有病，而且呢这个18岁的女儿还在读书，全家人呢真的是都靠他一个人的收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唐志强仍然是多次捐款捐物，每天呢都会坚持省下来1块钱去帮助别人。他也说了，他说我自己是穷苦出身呐，这有人需要帮助就想资助一点。这也是一个身边的好人好事。 对，其实我觉得现在做好事儿啊，就是特别方便。因为我突然想起来，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说我会发现啊，就尤其夏天的时候，车里边会攒好多瓶子。会攒好多瓶子，真的是这样。比如说你出去一趟啊，不仅你的瓶子扔在车里边了，对吧？好多人这跟上喝完之后，一般也不拿下，因为拿下去之后随手没有垃圾桶的时候呢，就随便扔在汽车一角落里。随着这汽车往前往后啊，这惯性啊，这瓶子不知道就滚哪儿去了。然后我就把它收集在一个大袋子里，因为我发现家里边这个小区里边有一个回收机，就是哎，当你一摁的时候，把这回收瓶子直接放在里边了。然后回头的时候有两个选项，最早的时候能充公交卡，后来呢现在是积分啊，也可以捐，直接做公益啊。后来我发现其实真的是举手之劳。而且呢，人家给你写的特别细致，当您捐了比如说多少个瓶子的时候，代表了 这个能就好比多种活了多少棵树，少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，就是一系列的那些话，其实你心里还挺感动的。做这么一点真的是微薄之力。后来我就养成一种习惯，不是捡瓶子，就是好多朋友上我车都问你这干嘛，这攒瓶子准备卖是吗？后来我跟大家讲，哎，大家都觉得不错，因为其实它在你车里不会占据太大的空间，而且呢也提示大家，就在做这项活动的时候呢，需要把那二维码留着，它需要扫描你确定你所扔进的是不是这塑料瓶子，所以说就把二维码往上一搁，然后人家一扫就掉进去，掉进去之后，哎，一共能捐多少个，一次二三十个，然后能捐几次什么的，特别有意义。哎， 这真是很先进的科技啊，而且又和环保结合在一起。 哎，而且真的是您随手啊就当玩似的就给放进去了。 哎呀， 是吧？ 你瞬间在我面前的形象高大了， 又高大了许多。 对对 对, 对, 对， 哎，每天高大这么一点点啊，成功离我不远了 啊。说到身边治愈的这个人事物，我想到你了。 嘿， 传播正能量 吗，你看看， 对不对？ 哎呦，心里边痛快哈， 身体力行行走的正能量。 你别这么捧，我感觉摔得疼啊！说说这个最近治愈您的事或物啊，或者人，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我们来听一首王铮亮的歌曲《越走越远的旅客》。 有一趟列车叫岁月。开得缓慢却从来不停歇，我搭上它和你告别，一走就走到了想你的今夜，我饮着异乡艳阳和风雪，心底有个地方和你重叠，只有孤独的面对这世界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。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，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，有一些眼泪，一些苦涩，等再见时你来收割。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，再也没搭上返程车，只有那无尽无尽远方，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车。像艳阳和风雪，心里有个地方和你重叠，只有孤独的面对这世界，才知道站在你身旁愿望多强烈。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，有很多话藏在心里没说，有一些眼泪，一些苦涩，等再见时你来收割。这个越走越远的旅客，再也没搭上返程的列车，只有那无尽无尽远方，拥抱走向他的流浪者，拥抱走向他的 流浪车。 好的，刚刚呢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《越来越远的旅客》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《乌鱼来了》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。最能治愈您的事或物或者人是什么呢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好的，一起来分享一下吧。我觉得圆圆，你首先是不是咱们应该先抛砖引玉一下啊？圆圆，你先说，一般治愈你的除了食物之外还有什么？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？首先想到食物呢？那 我 生活当中， 我估计常听节目的没有人不知道了吧？ 生活当中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冰箱。 对，这就应了一开始那首歌了。如果冰箱会说话， 对对对， 冰箱会跟你说什么呢？ 对， 圆圆你别吃了， 我求求你了， 放 过我，放 过我。 对，除了冰箱之外，好多东西，比如说像阳光，对不对？ 对， 生活当中如果是有阳光的日子，我会格外的开心。 哎，有阳光的时候， 对对对 对。 还有就是某一首歌， 你要说这么说，你觉得阳光能治愈人？如果说下点小雨，是不是也能治愈人呢？ 看情调， 对吧？也能治愈人， 对对对， 是吧？所以说这个世间万物其实都能治愈哈，看您的心情。 嗯， 来看看大家的说法。ENENEN 呐，他说，确实，其实呢，这个青草香。阳光的温暖都是很好的治愈物，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那个青草的香味儿， 没错， 对吧？尤其是刚刚，就是有割草机在周围的时候，哎呦，那股青草味儿特别宜人，或者是下雨的时候，那股清香味儿、青土味儿， 我就 也是特别舒服的。 对，我就特别喜欢那个雨后的那种空气清新，然后里面就飘着那个泥土的芳香嘛。所以说人天然的还是和大自然很亲近的。 对，没错，大自然的能量哈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扑入大自然的怀抱，是吧？来看看还有哪位朋友，这位叫瓜味少女说了：“您好，您的快递到了。” 一 句话，一 句话 什么都治好了。 对，快递到了拆包裹了。 对对 对， 对 吧？ 尤其对女生， 对，最好这对女生来说，快递里边还是一个包。 哎呀， 这个就完美了啊！ 你怎么那么了解女生的心思呢？ 基本上不是都喜欢包吗？不是说包治百病吗？ 对 对 对，对 吧？579他说了，就是宫崎骏的一些动画、一些电影啊，在他的漫画里边呢，我能找到那种孩子的感觉。 没错。 还 有呢，这位朋友说了，他说夜呀、雨呀、温柔啊，就是最好是晚上的时候，一个人在家里边就很安全的地方， 对， 然后听着外边淅淅沥沥下着雨，或者是狂风暴雨也没关系，总之家就是给我很安全的感觉。 对，这确实是因为你无论是忙了多久啊，或者是压力多大，当你回到家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压力可能会减半了， 对， 对吧？在这个窝进自己那个沙发或者是被窝的时候啊，可能那个压力就更小了， 对， 对吧？明知是意外也说了，说张宇的《给你们》啊。这是一首老歌了， 是， 对吧？经常在婚礼上那个献唱啊，或者是放那首歌曲，对吧？他觉得这个也是，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，而且呢，就是说，这种缓解压力或者治愈的这种功效，也看您得的是什么问题，得什么病啊，带引号的病，是吧？ 心病嘛， 是肯定是都是心病治愈的嘛，对吧？有些人呢是因为恋爱而得了心里边的疾病， 情伤， 所以说这什么样的都有可能哈。 对对对，我是觉得。还是看各位怎么说吧。 你说。 没有啊，就是虽然说每个人可能心里边的，心情不好时候的情况具体的不太一样，因人而异。但是呢，有一些就是朋友们分享出来的一些经验呀，其实是共通的。大家想到这些，确实都觉得心头一暖。就这些对我也是有效果的。 对，而且呢，自己也会马上想到，这个方式，比如说听首歌啊，或者是拥抱一下大自然啊，睡个觉啊，这些是根据自己不同情况的时候，哪个是最管用的？自己心里门清哈。 对，来看这位朋友说了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喝点小酒， 嘿， 小酒怡情。他说了小酒， 对，小酒可以啊。人家不是说这个借酒消愁，愁更愁嘛。这酒得少喝啊。霸道总裁爱上你，他也说了，我和最爱的女孩分手了啊， 这个那看来是一男士了， 那肯定 大半个月的时间里啊，是睡不好吃不下的，体重也从110降到了104啊，直到这个9月份，这个咱们9月初的一天啊，我妈和我视频，看到我瘦了那么多啊，那么狠，差点就没忍住哭出来。挂了视频之后，我决定要改变自己，不能只为她而活了。我妈只有我啊，我要为了我妈而活，我要让我妈过上好日子。 嗯，哎， 所以说， 好感动啊， 哎，所以说真的，这个有时候确实是家里边人也会有治愈的功能， 当然了， 对吧？ 嗯， 就是看到自己的妈妈，就看到自己，哎呦，真的特别心疼的时候，你觉得其实自己心里啊也特别温暖的同时，病也没了。 没错， 啊，怎么老说病呢？这不 心病吗？ 是心病啊， 心情就好起来了。 对， 有时候就是可能爱情带给我们的是双刃剑， 嗯， 有时候让我们快乐，有时候让我们很悲伤。 对， 但是亲情呢，在无时无刻给我们的都是温暖的， 哎， 绝对治愈哈。 嗯， 来看这朋友说的。还是食物最能治愈他，嗯， 说什么了？ 他说食物最能治愈他。 嗨嗨，你说看这位朋友说的，觉得还是食物能治愈他，我以为他是说了什么内容呢哈。 对对对， 其实就是食物，没别的。 嗯 啊，来看看那个秋诗雨，他说了，哎呀，原来呢120多斤的胖子，现在每天这个看着这体重秤上，哎呦，只有不到100斤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治愈人的了。 哦， 嗯， 锻炼之后，瘦身之后的成就感， 有效果了， 嗯， 对吧？有变化了。 我相信他减重的这过程应该也是很不容易的，很辛苦的。 嗯，是这样， 哎，但是最后换来的结果呢， 啊， 是非常美满的。 对，非常满意的。 对， 确实，就当自己的这个努力得到了一些成果，得到一些回报的时候，看到这样的变化的时候，觉得哎呀，确实不仅仅是治愈啊，励志啊。对吧，让自己心里边特开心啊。 来看这位叫顾黎黎说了，最能治愈我的其实是情景喜剧。 哎，说到这情景喜剧，对，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都特别不错的，包括什么我爱我家呀， 嗯， 对吧，还有什么武林外传啊， 对， 包括对，就很多情景剧，其实再说一个还真想不起来了啊。 啊啊啊，再做一个都没有了。 有，但是可能不是特别对胃口了，就， 哎， 啊，这些还确实是能让人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。 没错， 包括其实一些老电影， 嗯， 老的这个连续剧都是有一些治愈功能， 是， 对吧？包括其实最近就是在回顾的那个什么编辑部的故事，对吧？你小的时候看啊是一个感觉，就看一乐呵，看着这个好玩，这种新的形式，这现在看呢，您能看出其实每集它有每集故事，每集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问题， 嗯， 对吧？啊，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，香脆脆的腾同学他说了，2018年考上上海财经是我最治愈的事儿啊。 哦，就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呢。 对， 想想自己有奔头，所以特别治愈哈。 哎， 嗯 嗯。 还有呢，这位叫做瑞贤的朋友他说，心烦的时候我就喜欢画画，戴上耳机，一张纸，一根笔，我就是全世界了。 对。啊，而且现在有很多人家这个爱画画的人啊， 嗯， 这个通过一个，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群，微信群，哎， 嗯， 人家可以这个结交很多好朋友，比如说啊，一个群当中这个全是画画的，每天晚上人交一张作业，哎，通过这个跟人家聊得火热，然后这个有专业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帮助，这不是也是一种调节心情的方式吗？ 以画会友， 以画 会友， 以笔，对，特别好，特别好啊！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这个。刚才看到一个，对，别忘记二，他说了，说这个陈鸿宇， 嗯， 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觉得特别踏实。 哎，点名了， 嗯， 点名了啊， 哎， 小激动了一下， 啊，不能点名啊， 不是， 哦， 我说听到你点名，我激动了 一 下，啊， 你也喜欢陈鸿宇啊？ 我不认识他 啊， 我不认识他，可是他能就这个朋友，他能说出陈鸿宇这个名字，想必这个人是他很在乎的。 陈鸿宇谁唱歌手 啊？哎呀，好尴尬呀， 我还说点谁了名了，什么意思？ 我以为这是一个他喜欢的男生的名字呢。 是，男就是也是喜欢的 男神嘛， 男也是喜欢的男生，男声音的声嘛，唱的那个，我哪天我还真得给你普及一下，要不然做节目跟你一块儿啊，好多哎呀， 没有共同语言了。 不是，共同语言倒是有，你就是一个共同语言了啊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，一起来说说这个最能治愈您的事和物或者人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。好的，一段中间广告过后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《无鱼来了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金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最能治愈您的人和物或者是事啊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上面时段聊了很多啊，治愈的， 对， 大自然的、啊、音乐呀、 啊，亲朋好友啊， 美食啊，这是干嘛、啊、这是？ 哎， 反正是我觉得一般提到治愈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些， 对 吧？ 对对 对。下半时段也希望大家继续开动脑筋，继续把自己的故事啊一些事情分享给我们，好吧？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资讯，来看看吃月饼的健康小贴士啊。月饼啊，可能是每年啊。就吃这么一次，对吧？但这一次呢，管一年啊，还真是很少。你除了说剩下的月饼之外，一年其他日子口可能吃月饼的机会并不是很多，对吧？除了有那些有当地这个自己烙的那种月饼，里边是像什么核桃仁、果仁的那种馅儿， 作为一个常吃的点心， 哎，当点心吃，其他还真是这个容易，比如说上火呀，或者油大呀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吃月饼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小事项，比如说月饼搭配着水果和蔬菜啊，以有效控制这个摄入的热量。第二个呢，吃甜月饼呢，搭配一杯绿茶，可增进葡萄糖代谢。第三个是这个体热者多吃会导致上火，这个长痘痘等啊。第三个吃月饼啊，这个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宜早不宜晚，晚上应该少吃。还有就是非冰皮儿的月饼啊，不宜存放在冰箱保存，口感会变差。第五个，胃病啊、胆囊炎、糖尿病等这个患者呀、啊，是不宜多吃月饼的， 是 对吧？啊， 所以大家吃月饼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哈。 对， 嗯，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吃月饼的时候也就是挑精品吃，是吧？不能这个一到节日之后咱们就嘿这来一块那来一块，挑精品，挑自己最爱，来上那么一块半块的也就差不多了啊。 对对对，五仁月饼来一块 啊！五仁他又每年就是你看这么多年了，聊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，必定聊到月饼，聊到这个月饼的时候，一定得提到五仁。 对， 但是五仁还年年都在， 说明我们很长情啊， 说明还是有市场， 对 对, 对 吧？你是不是对五仁还行？ 对呀、 啊，哎， 要不我怎么想到它了呢？ 我就爱吃点这个老的，比如什么最早的那种，就什么自了红自了白的那种啊，尤其自了红自了白，稍微是里边有猪油，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。但味道也挺香的，但是为了控制啊，就还是来点自了红啊，吃一块就可以了啊，差不多这一中秋节 应节日的景儿， 对对对对、 哎、 啊。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事情，还真的提醒您得注意了， 哎， 这是叫小心叫隐翅虫，这种虫子体内呢毒液可以导致皮肤溃烂。最近啊，这个隐翅虫经常出没。那这种小虫子不咬人，但是它体内的是含有这种强酸性的毒液。如果说它落在皮肤上，如果您比如说小虫子落在您的皮肤上了，习惯性的啪与拍打，很容易就引起了急性的皮肤炎症。有人拍死隐翅虫之后啊，导致整个脸都长泡了。所以提醒您，如果发现身上有这种小虫子，千万不要去拍打、吹走，或者是用纸巾把它取走即可了。 哎，这到底隐翅虫长什么样？这我们还真没法给您形容。 搜搜照片吧， 搜搜照片吧啊！隐翅虫啊，隐形的隐，翅膀的翅，虫子的虫。 对， 所以说在其实我相信就是在城市当中还好，尤其是在这个野外郊区的时候啊，确实是。首先我觉得就有几点吧，第一个最好就是长衫长裤啊，这是有必要的，尤其是在穿双登山鞋，这样您去哪儿都不怕了。包括呢，身上其实应该常备一些，比如说像什么风油精啊、清凉油啊、驱蚊液、驱虫液这种东西，常备在身边，这真的保不齐什么时候您就用上了。因为上回我也是，就因为嘴馋嘛，偷人家枣吃，啊，偷着枣吃，枣没偷下来，握了一把枣，突然间感觉手上啊，火辣辣的烧疼，啊，这个感觉疼，一下子一看，哎呦，一个很明显的，就是学名叫羊辣子。咱们就是经常说羊喇子给拉了一下，哎呦，这个羊喇子那几条脚全在我身上啊，哎，特别疼。 这是对你偷枣的惩罚。 我偷也不是他的枣，要被枣咬一下我还认可了。对，枣咬一下我还认可了。后来就是还好，身上就带点风油精什么的，就稍微擦一擦，哎，管点用。所以提示大家，这去郊区一定要注意啊。 是的，是的。 去虫子多的地儿 啊，别去，或者是做好防护再 去。去虫子多的地儿要注意嘛啊，嗯。 接着来说吧， 嗯， 这个， 来看看，对，来看看那个西安财经学院军训汇演活字印刷表演。最近呢，这个 这军训的事儿啊也是非常火热，之前有这个什么那个脚底踩手机的，头顶上顶瓶子的啊，最近又出一个西安财经学院举行军训汇演，在哨令之下呢，军训方阵啊展现了各式各样的创意文字，包括了博学、明理、历程、记事等等这些校训，以及时间、英文、五角星等等符号，都包含着这个深刻的寓意。网友说了，说不能让我教官看见啊！ 回头教官一看，咱们也来创意一下吧。 对，如果没记错，是不是那个视频就是形成方阵之后，用人给表演出的这个形状？ 对， 对， 就是那种就是做成像胡子一刷是那种效果。 哎、嗯，挺好。 哎，接着来说吧，这也是和军训有关，是一位教官，他呢是3年没有陪妻子过生日了。军训的新生很贴心呐、为教官弥补了这个遗憾。最近呢，在郑州的一所学校，上百名军训新生是自发地摆成了心形，在操场上用手机打光，高唱生日歌。原来呢，这一天也是他们教官妻子的生日。这教官呢，因为常年站岗执勤，已经有3年没有陪伴妻子。在这份特殊的礼物当中，教官也是录下了深情告白，说你付出很多我都看在眼里、 真好， 记在心上。 哎呀，让人感动啊。 是 同样有爱的还有这个，这对是夫妻，应该是夫妻啊。 对， 丈夫呢坐公交睡一路，妻子伸手当枕头啊。有乘客呢在武汉的一个公交车上呢，也是看到了温馨的一幕，丈夫坐在这座位上睡着了，额头顶在一旁的扶手上，妻子伸手去抓住扶手，一路给丈夫当枕头。期间呢，这女子啊先后也是换了3-4个姿势，每次都得持续个10几分钟啊。对，怎么了？ 没有，就感动啊，就 特别温馨， 最爱的人嘛。 对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虽然我这个还没结婚，但是呢其实对这个还有点这个自己的看法，有点自己看法，真的找到一个能关心你的、对吧，就是真正的把你当放在心上的。 咱们老话讲知冷知热的， 没哎、 贴心人是这意思吗？ 对对，贴心人。然后呢就是千万啊，得你当你替他着想的时候，他也得替你着想，对吧，这样才能这个走的这圆满 长久 长久， 对 吧。因为你想想，如果说这个两个人其实是来自两个家庭的人走在一起之后，连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，就是只有自己，什么好吃的自己吃，对吧、什么好用的自己用，哎，一方总是一方付出，那就永远长久不了，对吧。啊， 对，付出真的是要双方的共同的努力、 咱不是说付出非得有收获，但是最起码得感到这份温馨，这份感动啊。 所以说婚姻真的要经营啊、爱情是也不能偷懒儿。 哎，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这件事儿吧。这是2016年最火的求婚之后啊，走向了简直是幻灭。2016年纽约这个一个对儿的这个球赛上，一名小伙子在求婚的时候弄丢了戒指，弄丢了婚戒啊，于是急坏了解说员和陌生的观众。一阵好找之后，重新找回求婚戒指的这个小伙子向女朋友求婚成功。这段视频呢也是让这对情侣啊、大火了一阵儿哈，就很多人都关注他们的幸福嘛。然而一年之后的今天，那这对情侣呢居然已经分道扬镳了。小伙子说了，说这那姑娘啊和我所想的完全不一样。 他 居然这个自己的这个感情并不是那么纯粹的。不光对他好，还对别人也好。 哎呦， 这姑娘也说了，说呢他比其他任何事情反而他比起其他任何事、反而对 抢 戏更加感兴趣，就是说也是一个戏精啊。 说白了吧，就是两方啊其实都不太 合适，互相指责了。对对对 对，没什么意思了。 本身呢他们因为就是这个这种求婚的这种浪漫的事情，还得到了一个节目组的赞助，是10000美金。那么结果呢，这10000美金的祝福呢，也是让他们两个人现在在法庭上出现了相互对峙的局面。 嘿，你看看，所以说 撕破脸了。 对，这家，反正我觉得到最后要闹成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， 是， 对吧？好吧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，说说自己治愈的一些方式，或者能治愈您的一些人事物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抢先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张韶涵，《第一夜》。 傻过，疯过，是非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，说说这个最能治愈您的事儿和物或者人是什么。 对对对 啊，真好，刚才说了人，其实咱总结出来了，快递小哥对吧，一来之后您那快递啊，这个物也就是快递， 哎，有 事儿就是来快递啊。 这个以前上语文课的时候真没白学哈，挺会活学活用的， 对，总结出来了。 哎呀，我是觉得就有时候陌生人也是能带给你很强的治愈效果。 这怎么讲？ 就是比如说你心情正在不好哈，然后遇到一个陌生人， 看到一个 萍水相逢， 哎，但比你这遇的那个遭遇可惨多了。 不是用这种心理让你自己觉得， 不是这种，不是 这种，不是去找平衡去了。 比如自己脚崴了，看对方，哎，附近脚崴了，还得 摔跟头， 摔跟头，做一屁股泥，哎。好，这个心里痛快多了。 心态不好、 我听你的意思不就是陌生看到陌生人吗？ 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遇到了这个陌生人，比如说给你一个善意的一个小举动，比如说帮你搭了把手啊，或者是投给你一个很善意的这种表情也好，眼神也好，甚至是笑容， 对， 你肯定当时感觉心情是不错的。 是这样的，没错，就是还是需要这个一些事情啊，来让我们这个治愈了啊。 哎，对对对， 顾小虾他说了一次啊，我被骗花了这个几千块钱买了一块假玉，给他打电话连续埋怨了几十分钟，他却一直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就把它当做我送你的礼物，电话后立马就发了红包，从此他是就是这个来治愈我最好的礼物。真好， 是猴子派来帮助我的。 这个方法好啊。 开始吧，待会儿下了节目咱开始给朋友打电话吧。哎呀，我被骗了，被骗好几千块钱，看什么谁给你发个红包。 你这个初衷就不好，你这个去骗朋友了啊。来看看这位叫小凯然说了，说呢，感觉啊，在外边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回到家里边躺在自己的床上睡一小觉都好了。 哎，真是这样。 哎，难怪有那么多朋友认床的，可能也是对自己的床感情不一样。 对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那个 小狗窝， 小狗窝嘛啊。余情未了也说了，说打暑假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同事吧，我就觉得他特别有正能量。他在我消极的一段时间里，一直能逗我开心。有一次一起出差啊，我坐在这个副驾驶上，我们聊天，然后呢，他就告诉我说，这次没成功啊，就再来，啊，又没成功，再来，我不信不行啊，就不行就再来。哎呦，这个差一点就再来了，不过还好是成功了啊。他真的是那种正能量爆满，虽然我知道他私下里其实自己的生活并不是很顺心，但是总能把正能量带给别人。 哎，就是有这样的好人啊。 对， 嗯， 特好， 就是永远他展现给你的都是很积极的，很正能量的，你能总是能够被他感染和带动。 是，但是人家这正能量怎么办呢？ 啊， 人家不顺心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都带给你了。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影响吧。 你把你的负能量给他，他把你的正能量给你，相互影响。 那不是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，就是热传的一个心灵鸡汤，就是说要远离生活当中的垃圾人。 哎，对，没错， 永远宣泄负能量的。 还有 KT 毛玩具，他说了，说这个口红和男朋友 啊，一样都不能缺哈。 还挺 具象。 对， 来看呢，这位朋友说了，不开心的时候有手机和耳机就够了。 哎，我也看到这一条了，我就想跟就大家，不知道我也跟大家聊一聊就这事儿哈。我发现很多人现在真的是有一手机有一耳机就够了，坐在无论是公交车上，自己开车，坐朋友车上，或者在哪儿的时候，就一手机加一耳机，自己都，我也没好意思问人都听什么的 啊。 就你说天天这么听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？ 就可能对听力有影响。 听说这个耳机塞时间多了，耳屎会增加好几万倍。哎 呀， 不是，正经的，就是说，人家就你说会不会就经常不跟外界交流，自己内心会不会不舒服？ 有点封闭吧？ 是不是有点？因为我也没跟人好意思聊，因为人家挺开心的，你看人家听的是吧？ 哦， 对吧？你看你现在很多地方有几处，我觉得特别就容易戴耳机，公共交通上，对吧？路上，对吧？包括什么健身房啊，这个运动场所都自己戴耳机那听，这人家就自己在听着自己这块在运动啊，开始行走，到底好不好不知道。 这个就得分人 啊， 有些人家是就是作为一种调剂， 越听越开朗。 对，听的过程当中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享受一种孤独，还觉得挺开心的。有些人是长期就是已经习惯于这就常态是这样的， 对， 那可能真的是不太好，不利健康，也不利于你的社会交往。 哎。所以说这么一聊啊，咱们就发现了，其实每个人治愈自己有自己的方式， 是， 同时也要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坎坷，都会有压力，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。 对，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的啊，不是发个脾气啊，不是跟自己较真啊，而是其实找到一个治愈您的人事或物，这样才是快乐生活。对吧？好吧， 你这话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。 你说 你说这个不是发个脾气怎么怎么样、 啊、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，如果你真的是情绪到了你想要去爆发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一种就是比如说对着枕头捶一下呀、 啊、 也是一种放松，也是一种发泄。 对对对 对, 对，就不能我的意思不能对人发脾气、 哎、对对对， 就是说其实把你的坏情绪带给别人、 嗯、 是吧，你想想周围那些人给你带来这么多正能量，当您这个自己失落的时候人家在陪伴您，您不能自己这个不高兴的时候把脾气都还给人家， 没错， 对吧、 嗯、 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，朋友们， 来听一首好歌，叫做《新娘阿花》。 心跳只是尴尬，阿发自荐今年30加，工作稳定该有个家，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。 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，那个人不是旧爱致命啊，也不是刻骨铭心的爱重呀，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，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，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，祝福他，新娘阿花，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啦，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，抛出去换个新的他，住新的家。 北京时间9:00 FM 986再